多比亚传第十四章，托比特的颂词就此结束，他于112岁上平安去世，哀荣地葬在尼尼微。他双目失明时62岁，复明以后生活也很幸福，且继续施舍救济，时常赞美天主，颂扬天主的伟大。当他临终的时候，叫了他儿子多比亚来，吩咐他说，孩子，你要领你的孩子快往马代去，因为我确信天主借那红先知论尼尼微所说的话必要应验临于亚述国和尼尼微城。凡天主遣发到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一切也要来临，其中一字也不能删去，必要一一按时应验。只有在马代比在亚述和巴比伦更为安全，因为我知道并确信天主所说的一切必要成就应验，预言中一句也不会落空。但是我那些住在以色列地的同胞也要被驱逐，并从福地里被掳去，以色列全地必要荒芜，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也要变成荒地，天主的殿宇也要被烧毁变成灰烬，直到某一时期。可是天主还要怜悯他们，天主要再领他们回到以色列地重建殿宇，但不如从前的那一座，直到指定的时期圆满为止。此后众人将要从流徙之地回来，重建耶路撒冷，恢复繁荣，其中也将重建天主的殿宇，照以色列的众先知所预言的。普天下所有的外邦人将回心转意，离弃那些迷惑他们走入歧途的偶像，虔诚敬畏上主天主，以行义来赞颂永生的天主。在那些时日内，凡得以逃生的以色列子民必诚心诚意怀念天主，聚集起来回到耶路撒冷，永远在亚巴郎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因为这土地应归还于他们。凡诚心诚意敬爱天主的人必要欢乐，作恶犯罪的人必要从地上灭绝。孩子，现今我吩咐你们该诚心侍奉天主，做他喜欢的事，也该命令你们的子女行善施舍，使他们时常纪念天主，永远全心全力赞美他的圣名。孩子，现今你该离开尼尼微，不要留在这里。自你把你母亲埋葬在我身旁的那天起，就要离开这里，因为我看见城中充满了不义，人任意欺诈而不以为耻。孩子，你看看那达布怎样对待了教养他的阿西加，阿西加不是被他活活的逼入地下吗？但是天主当面补偿了他所受的凌辱，阿西加出来重见天日，纳达布却进入了永远的黑暗中。原来他想谋杀阿西加，阿西加因为施舍埃金，所以能脱离纳达布为他预备的死亡圈套，而纳达布自己却陷入了死亡的罗网，丧失了性命。孩子，所以你们看施舍的结果是什么？ 不义的结果是什么？是死亡。现在，我的灵魂要离开了。于是众人把他放在床上，他便死了。人们隆重地埋葬了他。多比亚的母亲亚纳死后，他便把他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随后便同自己的妻子儿女离开了那里，到马代去，在厄里巴塔那与他的岳父拉古尔住在一起。他孝敬他们，直到他们寿终正寝，把他们埋葬在马代厄里巴塔那，也承继了拉古尔和他父亲托比特的家产。生时很受尊荣，死在马代厄克巴塔那，享年117岁。死在马代厄克巴塔那，享年117岁。他死前听到了尼尼微毁灭的消息，也亲眼见了马代王基亚撒勒裸到马代的俘虏，而赞美天主对尼尼微和亚述子民所做的一切。如此，在他未死之前，能为尼尼微的毁灭而喜乐，赞美上主天主于无穷之事。阿们。